想得却不可得，你奈人生何？想得却不可得，情爱里无知者。

心情不停留，过去的一切都已不在意，幻想的只是远行。 坚决

信你看不清，你别急着离去，别故作平静，别让我们爱得冷冰冰。